敲门声，敲门声，你们听到了吗？ 安宗摇了摇头，最后赵老板把目光看向白毅问道， 你听见了吗？ 白毅也摇着头。赵老板肩膀一缩，哆嗦着说道， 他要进来了。 然后大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真的缓缓打开了。 我记得我把门给锁了呀， 但是这种开门方式就像是有人轻轻地把门推开，然后缓缓地走了进来。安宗下意识地缩到白毅旁边，一看六子早就躲到白毅身后了。他们直勾勾看着门在没有风的情况下自己缓缓打开。安宗盯着空空如也的通道，咽了一口唾沫，此时想到白毅所说的他在玻璃橱的镜子里看到了女人的影子。他缓缓地转过头看了一眼壁橱玻璃上的反光，一下子汗水就从太阳穴流到了下巴。真的，此时大门口的地毯上站着一个女人，40岁左右，梳着一个很老实的马尾辫，一身兰花布衬衫和卡其裤子，眼神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。他歪着脑袋就走了进来，于是玻璃照着的人已消失了。安宗就看到赵老板步步后退，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道， 阿珍，你来做什么？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我知道，我没。 他越说越往后退，最后退无可退。安宗也是一点也看不到那个叫阿珍的女人到底在哪里。但是这种感觉，就像是顿时跌到一个冰窟窿下面一样，脖子都绷得紧紧的，鸡皮疙瘩一粒粒冒了出来。赵老板啊呀地喊了一声，然后侧脸对着他们轻声说道， 你们婶子邀请你们去家里坐坐，吃个午饭。 老板，我想起来了，铺子还没开呢。今天秦老板说了看货的，我去。 开个屁开！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？老子叫你吃饭，你就来吃。 赵老板咬牙切齿地说，然后连忙心虚地又对着空气说道：“ 不能辜负了你的一番心意啊！不是我对小青年严厉。” 他们还没有找到说辞，赵老板就给他们使了一个眼色，意思是别忘记了昨晚的协定。白毅叹了一口气，冷漠地对着空气说， 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就叨扰了。 明明只有四个人，但是对话之中却多出一个人来。赵老板充当翻译，起着沟通媒介的作用，我们居然诡异的能够进行交谈。 赵老板不动声色地一点点蹭到门口。白毅回到屋子里去换衣服，安宗见状马上尾随其后，六子也想要跟过来，但是被赵老板一把抓住，只能苦着脸看着他们。回到屋里，安宗马上关掉房门。白毅正在脱身上的睡衣，他凑过去低声问道， 真的有一个女人呢？我们还去吃饭干嘛？ 没办法，这个老头知道的资料我们一定要拿到手，而且这一苦你认为我们脱得了干系吗？不过这个女人为什么一直歪着脖子呢？ 听白毅那么一说，安宗这才注意到玻璃反光的那个女人身影并没有什么怪异的地方，只是她的脖子一直向左边歪着，感觉就像是偏瘫。安宗回答道， 可能是偏瘫吧。 白毅摇着头并没有搭他的话，他找到一件白色 T 恤套上之后就说， 先不管，去了再说，到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那面古怪的镜子。 安宗点着头，发现白毅在看他，心虚地问， 你看什么？那女人进来了。 你准备穿着睡衣去人家家里做客？ 安宗看着自己的衣服这才反应过来，正准备回房间，突然想到那个看不见的女人还在屋子里，他咳嗽一声，尴尬地对白毅说， 那个，等你换好了，你再陪我回房间吧。 你怕那个女人来偷窥你，就不怕我来偷袭你吗？ 安宗听到这样的话，一时间找不到说辞，只有回答了一句： 不怕了，我是…… 没等他说完，白毅就轻笑一声，拉住他的手臂。安宗重心本来就靠在墙壁上，一下子被拽了过去，紧接着又被他压在了身后的墙壁上。白毅扣着他的手，居然真的偷袭兴致地吻他。安宗睁大眼睛，其实他后半句是： 我是比较害怕那个看不见的东西。 白毅眼神中笑得很贼，吻够了本后才松开他的手说： 哼，技巧提高了，以后会多多偷袭的。 你 安宗你了半天，他捂着嘴巴脸都在抽，丢脸的你了个半天，被白毅拉着走出房间，心里感叹道： 这个时候真是不知道该说这人神经大条还是根本就没神经，这种情况之下脑子还能写着这些东西。看来等到太平时期，我需要在门上装一个锁，否则真的会被偷袭，真的可能会被…… 等他们准备完毕，六子的脸已经发绿了，他老板差不多也快要精神分裂，双脚抖得和帕金森一样。此时他们听到楼下有车子在按喇叭，知道是赵老板的私车来了，一共有两辆车子来接他们。白毅和赵老板坐一辆，安宗和六子坐一辆。等上了车，六子才舒了口气说： 我这打工打得可怜呐，赚几个小钱还得摊上那么多事情。啊，对了，安子，你们有办法对付那个？说句老实话，我一点也感觉不到有人，也许真的是我们老板精神分裂了。 有，而且还长得十分恐怖，一看就是一个母夜叉。前面我还看见他时不时的向你抛来猥琐的媚眼，估计你一个小打工的被老板娘给相中了。 你不要胡说八道了。 谁让你这小子那么两面三刀的，连我也敢扣。老子不抓住机会整你，我还是安宗吗？ 都说人穷有各种各样的过法，人富就是一个过法，挥霍。这个姓赵的屋子还真不是普通的气派，这样的别墅洋房要多少钱才能买得到呀？这老小子还真是会享受生活呀。这个时候就看到已经被逼得有些精神麻木的赵老板从车子上下来，他依然时不时的点点头，看样子他老婆又在教训他，不过他们什么也听不见。赵老板这样哪里还像一个国学大师啊，完全和一个痴呆症的老头差不多。安宗看过的老年痴呆的样子和他现在一模一样，不过他突然朝着地面露出一个很古怪的微笑。安宗眨了眨眼睛，发现这个时候赵老板又恢复了目光呆滞的样子。随后白毅走过来对他们说： 看来你老板真的很害怕他老婆呀，一上车就听到他不停地解释讨好，果真是冤家对头啊。啊，你以后可别那么对我，先说好了，咱们不过这种性质的夫妻生活。 我呸！ 安宗前面还在认真思考问题，被他那么一说已经没了脾气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现在那个不存在的人也在他身边，他会当笑话来听，但是如果知道那个东西实时存在，也可能会来和自己说话，甚至碰触自己，这就真的是一点也不好笑了。赵老板颓然地走来走去，然后走到他们这里低着头说： 他要给你们做饭去，你们先去喝点茶吧，水果桌子上有，自己拿。我老婆说了，让你们随意一点。 安宗同情地看着他，然后对他说： 赵老板，这样不行，那个你老婆我们根本看不见，我们怎么知道？ 他摇了摇头，淡定地说： 他就在身后啊。 啊！ 安宗啊了一声，连忙回头去看，这个时候也正巧他眼角扫过窗户玻璃，发现那个女人真的就直挺挺地站在他身后，他的脖子依然歪着，然后他点了点头，走动了起来，于是便又消失在了玻璃的影像之中。 柚子握紧拳头，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安宗一时间也有种想要逃出去的冲动。白毅冷冷地挡在门口，凑近他耳边说： 现在别走，这个影子有些不对劲儿。 他压着他的肩膀，安宗稍许镇定下来之后，就点头示意明白。